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尊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怎么样，您心情好不好？ 心情 啊， 还不错吧，今天是周末，反正 每天都得有点小惊喜、 啊、 你比如说我上节目之前、 嗯、 在我们单位门口，哎呦，看见我们同事抱着了可爱的大儿子， 嗯， 哎呦，这个可爱哟，不行，我也得上进来抱会儿、 啊、 你别说，人孩子真不认生， 嗯， 就真跟了我抱了会儿，哎呦，让我觉得这一天过得特别舒服。 自己家还有一大儿子、哎、还谢人家家儿子。 我们家孩子他老腻着我，他别的时候他就别人说抱会儿他不去啊，然后他就总是你还不懂，你我想说你懂的，就是抱孩子出去他要老腻着你，你出去什么逛个街呀、啊、出去玩啊、 嗯， 等你以后懂了，我再跟你聊。 不过都说啊，这男人喜欢孩子呀，是喜欢跟孩子玩、 啊、 等到孩子自己要吃喝拉撒的时候，甩手就扔给人妈了。 谁说的？现如今男人越来越居家了，宅男、奶爸这些词儿都是给男人准备的。 反正干活是一态度，干不干得好的就再一说、 啊、 是吧？两说。 您生活当中遇见没遇见特别宅的、特别细致、特别？具有不大的咧咧性格的男人， 那应该会有 吧？对 吧？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 嗯， 您遇见没遇见过特别粗中带细的男人？ 嗯， 遇见一种那种，哎呀，让人觉得比女人还男人的那种。 遇没遇到过家务活干的这个比这个您身边的女性朋友干的还好的这个男性朋友、 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新街口那片哈，这个四环批发市场快撤了一年了啊，可是呢商户们并没有被疏解走，而在周边胡同里边租了个门脸继续经营。哎呀，有一位经营内衣的老李说，不是，他也不知道男的女的啊，经营内衣 这男的 这儿的名气大啊，原来市场在的时候连通州昌平远郊区县的人坐着车都来这儿买东西， 嗯 啊，所以现在这儿还有生意做 啊。 这新街口南大街东侧啊是一片平房区，一条条老胡同错综复杂，曾经著名的四环批发市场就是在这片平房区的四环胡同里边。 嗯， 自从去年九月底撤市之后啊，这市场空了快一年了，显得冷冷清清。与此同时呢，市场周边几条胡同却热闹起来。记者从这个正角胡同往东走啊，胡同两侧的临街房有不少都已经成了商铺了，使原本不宽的胡同显得窄了 啊， 跟季彤的裤子是一样。一路向东啊，什么普罗巷、罗儿胡同，一个个小店都在忙碌着，卖菜的、卖肉的、卖衣服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啊！一些卖早点的小店还把桌子直接摆街上了。 哎呦，本来就够窄的了。 哎呀，这个几条胡同当中，要说其中最甚者啊，最热的、最热闹的，要数棉花胡同和四环胡同。南北向的这棉花胡同啊，是这片平房里边最宽的一条胡同。 嗯， 可是街边的小摊儿是一个挨着一个，把四五米宽的胡同挤得只剩下两米多宽了， 哎呦 啊，这两米多宽，你想要过电动车、自行车、行人、顾客、摊主混在一块儿，那只能用一锅粥来形容， 那都得侧身过。 哎呀，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小李哈，一边按着喇叭，一边抱怨说，这条路太堵了，每天都没法走。 嗯， 在路旁的墙上，记者看到了街道贴出来的环境整治告示啊，明确整治的范围包括店外经营啊、占道经营啊，咱们这些耳熟能详的词儿。 嗯， 贴了告示能管多大用呢？自打这四环撤市之后，市场里边的人可没走出多少，这几条胡同现在都变成市场了。哎呀，在四环胡同里边哈，原来的一些老批发市场被围挡围着，西墙外依然挂着水产大厅几个字儿，胡同一侧的临街房全成了小店了。卖小百货的老张跟记者说，他们原来都是在四环市场做生意的， 嗯， 这不是撤了吗，我们就在胡同里租了门脸继续经营。老张说， 原来啊，我这小板凳在市场里边卖3块钱一个， 嗯 啊，现在至少我得卖5块钱呢。 哎呦，涨了2块钱。 这不行，这门脸的租金高啊。 哦、 原来市场里边一个摊位一个月才600块钱，这门脸怎么也得要5000块钱一个月。 那这您涨2块钱，可能还未必能够呢。 问问那经营内衣的老李 啊， 人家老李说，四环市场撤市之后啊，几万人只走了一部分， 嗯， 这些人呢大多没有相关的证件，孩子也没法上学，所以只能离开了。没打算走的，也就在附近几条胡同租房留下了。很多临街商铺啊，都被我们租下来了。 嗯， 老李说他是邯郸人啊，十几年前就在四环市场做小买卖，两个孩子，一个已经打工了，另一个还在上学。说这当然比农村生活得好很多呀。 嗯， 即使啊这个四环市场撤了，我们也不能走，不能回老家了。我们先在胡同里租个房啊，先做买卖嘛。如果这儿要是不能待，我就换别的地方去，反正我们就不离开北京， 在这扎根了。 快到中午，几条胡同更是热闹起来了，小饭馆都开张了。与纷纷乱乱的胡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环市场里边冷冷清清的。看门的人说了，说这儿都闲了一年了，将来要做什么还不清楚呢。你看， 你说这折腾一大圈、 哎， 最后人也没疏解走，然后这环境、 哎、 周围的环境变得也更糟糕。然后重点就是那市场居然还是冷冷清清的，也没有新的规划。 其实我们是希望啊，就是更多的人能够哎心甘情愿的啊，比如说我们那边疏解的挺好，而且那边安排的挺好， 嗯、是 谁也不愿意说这个哟，真房租那么贵，我们到时候这个钱还得涨钱，兴许还生意不好。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北京的胡同真能还原成我们小时候那胡同啊、 嗯、 晚上放学向着天暖和，天黑的也晚，对吧，小朋友拿俩军挂、 嗯、 就在胡同边上摆俩球门， 嗯， 踢足球 啊 您只要留神别把张大妈他们家玻璃给碎了就基本没问题， 大妈不会放过你的。 总之那样的胡同还感觉挺好的哈、啊、现在如果真成了小商小贩聚集的地方，然后走着都特别难走，这确实是不太合适。 反正我倒觉得啊，该干嘛的就是干嘛的、 啊、 比如说啊这胡同呢，那住人的就是住人的，走路就是走路的、 嗯、 市场经商的该做买卖做买卖，该这个有招揽顾客招揽顾客，咱都拆一块儿这事儿也不合适，是不是、 嗯、 生活也生活的不好，这做生意做生意也做的不好。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认看见过没见过或者认识不认识啊，就男人的心思特别细啊，然后干的家务活也比女人多，就这种好男人，居家好男人有没有，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哎呀，又见青天说家庭妇男做饭长期啊，就俺们就是 长期工啊，这在家里边负责做饭的是吧、 嗯、 那估计那一口子应该负责刷碗了吧。 那实话开说，不好意思，嘿，我还真没见过你们说的那种男人，我们家男人都是粗线条。 嗯， 我老公在孩子小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 嗯， 回啊都是孩子带着上回来。 哎呦， 我都不敢让他带孩子出去了。你们说那种细心的男人我怎么就没遇见呢？哎，其实我觉得男就是爸爸带着儿子出去玩啊，带点伤回来，我觉得未必是件坏事，也可能您家孩子那种拓展的那种探索精神，或者那种不怕艰难勇于攀登的精神，就是您家爱人孩子他爸给从小培养起来的，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也未必是坏事 啊这个妈妈负责这心细如尘就好了，那爸爸就是粗线条那就粗线条了，咱也不强求，是吧。当然如果您 那叫不强求，我们粗中带细。 那如果比如说妈妈是那种这个粗线条的啊，爸爸是这种这个特别特别细致的，那也就那样，也没什么不好，怕的就是两个都粗线条。那 就是这个有的时候能够互相理解，这个很关键，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水星，能够理解对方的想法和做法、 嗯、 而且能够看到积极的一面，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互相弥补互相磨合啊。这个接下来这事儿啊，磨合不了， 怎么了， 这不协调啊。这个幽蓝色的灯光啊，酷似太空舱的外形， 嗯， 每个舱里边这个被褥枕头还都全乎， 舱里边飞机呀、 啊、哎，太空舱啊，看起来跟太空舱的这不是飞机、 嗯、 这是胶囊公寓。 嗨， 今天上午劲松街道综治办呢，对隐蔽在某公寓内的3处太空胶囊公寓进行整治拆除。位于这个小区2单元301号啊、1104号、1107号的3处太空舱胶囊公寓，全呢都是复式结构房屋，共计500多平，被改造成为具有58个床位的胶囊公寓，有些呀、啊、甚至都藏在壁橱里。 每个胶囊内呢电器设备还都挺齐全的，不仅有 LED 照明灯、接线板，甚至啊还有十几寸的液晶电视呢，那用电负荷小不了。再加上这个胶囊内舱啊都是硬塑料材质，外围呢都是木质的材质，这一下就存在着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呢。而且呢这三处房屋都是复式结构，经营者呀还将一层进门的地方伪装成家用客厅， 可 所以打门口看啊，这屋里边是很难发现这是一个胶囊公寓。 你说会不会是一个男人干的 啊？不， 心思如此之细腻 啊， 伪装他都想得起来。 你看看人家这门口连招牌都没放啊，你在外边陌生找可能还真未必能找得着。所以说隐蔽性极强嘛。每处胶囊公寓的造价也不高，10000多块钱。综治办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啊，昨天凌晨呢劲松派出所组织警力对三处胶囊公寓进行了突击检查，在现场将经营者控制了，带到了派出所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并且由经营者指定管理员退还租客已经缴纳的部分租金。 哎，这事儿好 啊，先把钱还给人家啊，跟人家正在里边租住的这些人员说一声，这地方不能住了啊，各位租客赶紧搬走吧。租住在这儿的租客呢，大多数啊都是来北京出差两三天的，或者来北京找工作的，甚至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好奇呀，专门来胶囊公寓来体验的。这个胶囊公寓呢，据说可以日租啊，每天呢是90块钱，月租的话就是每天80多，在网上订房付费。而记者上午呢登录这个网站搜索，也发现截至目前，某旅游网站以及某点评网站都还有这个胶囊公寓的广告呢。 关键是就是这样一种复式结构给它打散了之后啊，它有太多的安全隐患。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听着起来哎挺高大上的胶囊公寓，嘿，可能跟国外流行的那种设计还挺像的。我关键人家有的时候人家要是真安全真设计的好，那咱单说，如果是现成的老房子直接改的，您想想在那里边住着，万一啊出个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安全的问题，您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像您要是出租房千万别租给那种不良的中介。另外呢也希望管理部门加大一下管理，把这些听起来挺美其实看起来够悬的事儿赶紧给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老孙的事儿。老孙是个农民，一年前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养生顾问啊。原来呢老孙只是想花点钱买点保健品治好自己的糖尿病。 保健品治糖尿病、 哎、反正心里边舒坦点呗 啊， 花点钱，点儿钱你懂吗？ 点那是多大点儿啊？ 啊，对呀、啊 嗯。 后来在这养生顾问的热情推荐之下，他买了好多日用品。 这要治糖尿病 啊！ 反正一年之内花了至少这点钱，也就6万多块钱吧。 还也就、这点儿也花的太大了吧？ 哎呀，这老孙的儿媳妇儿小马，她还不是外人啊！她除了是他儿媳妇之外，人家也是业内人士，人家是位中医。 啊，家里有大夫。 哎，他说了，他说我公公今年50多岁啊，患有糖尿病，视力不大好。一年前呢，经熟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个所谓的养生顾问。没过多久啊，这位顾问就开始向他推销保健品，还口头承诺说，吃了这些保健品，你的糖尿病就能好啊。就这样，我公公老孙信以为真，买回一大堆保健品来，开始认真服用， 当真了。 哎，不久前呢，子女就发现老孙这个秘密，就劝他 啊， 你这个病啊，糖尿病你还得去正规医院治疗。 是 啊，再不济你听听新闻广播的大这个健康北京 啊， 这个都是正规的。你这个，可是每次老孙都听不进去啊，每次都会气呼呼的说，又不用你们掏钱。 呵，这话够硬的。 我有退休金，不用你们管、啊。更让子女们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过去的一年，老孙不仅买了保健品，还买了牙膏、洗发水之类的日用品。 这跟糖尿病有什么关系啊？ 哎呦，小马一看这有点着急了，虽然说花的是自己的钱，这样就是我们亲人呢、啊、他不能不管呢、 啊、 他整个人就跟洗了脑一样，已经扔进6万多块钱了，我们说什么都听不进去，这些钱也都是老人的养老钱，你说你这今后你拿什么看病？ 这以后还有用钱的地方啊。 老孙到底是怎么被洗脑的呢？ 是啊 啊，昨天下午记者也是来到了海淀区田村北路附近的一家门店一探究竟。一位所谓的养生顾问非常热情，拉着记者去体验一款洗手液、 洗手液洗把手体验一下。 哎呀，我这洗手液我告诉你说啊，这洗手液不一般、首先它价格便宜啊，才40多块钱。 那咦、便宜什么呀、 而且呢我们还把食盐放在洗手液里边啊，给记者跟那按摩呢， 咸味儿的。 过了三分钟之后，哎呦，记者这手一看都又红又肿， 使劲使大了、 啊。这位养生顾问就解释说，这是因为我跟你说你的手太嫩啊，第一次我们这是去做这个去除角质啊、嗯，所以会很疼。而且这养生顾问还不停的跟那强调，我们卖的产品都是来自正规厂家，我们在电视台都做过节目。 那搓红了，那是使大劲了，给人搓伤了吧？ 当被问到这家店是不是有工商营业执照的时候，这养生顾问就开始含糊其辞啊，这个有吧？ 啊，有吧？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是试营业啊，所以的这个手续呢都正在办。为了说服记者买这产品，他们反复强调说，我们就住这小区里边，你花这么多钱，你看我们这装修也花不少钱，我们不会骗人，跑不了，你放心吧。记者通过商务部门直销行业管理信息系统查询了一下，这家门店所售的产品啊，他倒是真有备案。但是呢，人家那儿媳妇小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说就算直销有的时候是合法的，但是呢，他们夸大保健品的疗效，甚至忽悠一个老人每个月花5000多块钱，您买洗发水5000块钱洗头发，您这个做法恐怕也不大合适吧？ 嗯， 是不大合适，是很不合适，非常不合适，是吧？ 简直是太不合适了。 哎呀，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了那种绑架亲情消费哈，就是你们家孩子不给你买这个东西就是不孝顺啊，就这种大爷大妈一下被。就被拴在那儿了， 挑拨离间呢，这 而且呢，这个真是洗脑的功力还挺高啊，甚至于不相信自己亲儿子亲闺女的话，就相信这所谓甜嘴甜的小姑娘的话啊，就花了您那点退休金呢，还真不够买洗发水的。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吧，这个比如说产品合法，执照合法，但是他所干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合法，这值得商榷。另外呢，如何看好老人兜里的钱啊，老人有的时候禁不住忽悠， 是 这老人兜里的钱怎么能够看得好，让老人既放心也不被那些所谓的骗子骗，这可能也是需要社会啊，不光是家里人，也是希望职能部门您好好想想。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嗯， 天津啊发生了爆炸事件，很多人都担心天津港口啊邮轮还安不安全。 你别说哈，这个现如今坐邮轮还挺热的啊，我前日子还真坐了趟邮轮， 这不赶上暑期也是旅游旺季嘛、 哎、 所以啊这很多这个邮轮也确实进入了他们自己的这个旅游的旺季。 嗯， 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朋友可能有这个坐邮轮出游的打算，这一下都开始望而却步了。而记者呢也从天津母港了解到啊，这个邮轮的母港啊受爆炸的影响比较小，近期这邮轮进出港口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根据介绍啊，天津母港呢距离事发地大约有10公里的空距，目前邮轮码头受到影响主要是建筑物玻璃碎片可能会影响码头的交通。昨天天津港没有邮轮出发和返港，今天下午4点呢，大约有1700名游客的海纳号将会在爆炸之后啊，第一个返回天津母港。目前呢，可以确定是可以正常停靠的。而某旅行社的导游孙立禅就跟记者说，旅行社呢已经提前在港口勘察过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一定能够顺利的接到船上的游客回到北京。路上呢，可能确实会要绕路，绕开封锁区域，但是啊，肯定能顺利回来。不会发生游客在港口滞留的情况。而像海涛、众信、中青旅和携程等多家旅行社也表示，目前呢对邮轮进出影响不大，游客也可以正常出发。而某旅游网站呢，对于预定8月21号之前出发，因为爆炸事故意外受伤、房产损毁、增援救灾等原因没法出游的天津游客，会进行全额的退款。 截至目前呢，已经办理了5单游客退款，其中有3单呢是家中受到爆炸波及，有2单呢是为了增援救灾。 你看，所以我觉得在这儿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这些消息呢，也是一方面哈，让大家了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大家安心一些哈。我们也是期待这样的事情能够早日解决，另外呢，也是希望大家出去游玩的时候注意安全，心思得细啊，什么事儿不能粗线条啊。你看蹦蹦跳跳的叫什么呀？纳河岩， 纳河岩，蒙语， 这都是啊、哦，真的吗？ 啊，纳河岩是蒙语。 哦，说我就受不了其他人帮我收拾东西，帮我洗衣服，我晾衣服也要很规矩的，啊，看见其他人的衣服晾的七扭八歪的，我心里边就特别别扭。为了少些别扭，我就只能多宅了啊，在家里边待着， 眼不见心不烦是吗？ 就是有些人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能够忍受自己身边以及自己身上出那种小小的，哎，凑合凑合，糊弄糊弄，想先忍忍，就是这种都不行 啊。就说那个地砖啊，一块码一块的码的，严丝合缝的特别好。要是看着一块摆歪了，那简直这条路就不能再走了，看一次闹心一次。 这个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带孩子的事儿啊，像这个实在人说有啊，我老父亲记忆当中，父亲年轻的时候自己做家具，做半导体 啊。 母亲的家务活特别细致，分配的可协调了。后来母亲太累了，做饭收拾家，父亲全都给包圆了。 是吗？ 现在每年啊，家庭聚会，一桌子丰盛的美味都是出自老父亲的手。哎呦，这幸福哦！ 哎呦，这您母亲也够幸福的，还这孩子也都幸福，全家都很幸福啊。 不吃早的牛说了，说这个孩子2岁的时候，赶上我们家孩子他妈夫人出差，啊，而且还不是近地儿，出国了。等回来的时候发现，哎呦，原来什么都靠妈妈的儿子会自己洗澡，会自己穿衣服，会收拾玩具，会自己吃饭了。哎呦，夫人对我说，儿子什么都会了，你倒轻松了哈，我都干什么了呢？ 干什么了呀？ 不知道啊，临渊羡鱼不如退人结网，这个跟这可连不上吧。 授之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哈，教会了孩子自己照顾自己。 过去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哈，就是现在不能娇生惯养，就得让他自己能够自食其力。打小的时候就让他多自己干点活啊，鼓励他。 说是一回事儿，等你们家那大儿子真长起来的时候啊，我估计我师傅可能也真舍不得了。哟，宝贝儿子，还是爹来吧。 不会， 不会啊， 干活我懒啊，我能歇会儿。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细致的男人，您身边遇见没遇见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也期待着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东南六环主路亦庄出口2公里东向西方向是有事故，占用最外侧一条车道，已经造成后车行驶缓慢，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注意避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大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这两天啊，昌平区流星花园3区啊，召开了业主大会。原有的物业呢，被投票表决更换。给炒了 哦，那得换新的了。 哎，昨天凌晨呢，业主委员会代表主任这吴先生他们家门口发生了 与众不同的一幕，被人摆上花圈了。 哎呦，真丧！ 哎呀，还好他们家有监控，自己家安了一个监控，把这个过程全给拍下来。 谁这么缺德呀？ 昨天中午呢，记者在流星花园三区看见吴先生家门园单元门口的几个花圈还没搬走呢。啊，此外呢，吴先生家单元门上还贴了几张传单，上面写着：“我是业主，从未选举过业主委员会。”上面还留有一首打油诗。哎呦，这语言咱就不说了啊，粗俗不堪。吴先生的父亲说啊，说早上起出门的时候就看见花圈了，当时呢以为楼上谁家老人去世了，但是仔细一看，咦，上边竟然有自己的名字。接着看到啊，花圈上还写着沉痛悼念吴某某同志千古啊，流星花园部分业主今晚什么什么这样的字样。吴先生他们家呢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恰好呢把当时的全过程给拍了下来。从这个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啊，当天凌晨0:43，有几个人把这花圈摆到单元门口了。整个过程呢只有5分钟，随后两部车同时离开了，间隔不到1分钟。通过慢镜头可以看得出来，离开的第二辆车啊是一面包车，车的顶部还闪着警灯呢，啊，侧面印有寻获字样。吴先生就怀疑这跟小区物业肯定有关，这是不是我们小区物业的那种保安的巡逻车呢？ 是啊。 另外呢，监控当中也显示那辆车现在呢就停在保安宿舍外边停着。哎呀，这个问问街道办事处吧，街道办事处也说了，说这事儿吧也难说。此前这个为了让业主大会顺利召开啊，街道曾经多次开会协调，但是后来就接受不少投诉，这投诉还挺有意思。有业委会投诉物业的，也有部分业主质疑业委会，总之现在这个看来是有一定的矛盾啊。不管这个矛盾到底怎么样，您这个膈应人恶应人的事儿，这个做的实在是不太厚道。 是啊，这偷偷摸摸的，有什么事儿咱当面说嘛， 是 吧？ 就是、不咬人的膈应人的事儿，确实够恶心的啊。 不过这业主委员会跟物业和业主之间的关系啊，这么多个小区，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 没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呀，怎么听着就是倒是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啊，但是管理过程当中怎么老觉得有些部门是有些缺位呢？ 人际关系搞得这么复杂不合适啊，但是有些设备呢挺复杂，需要精密，需要严丝合缝，要是做不到的话，那可能会伤了人。就比如说吧，这个着急要孩子啊去医院就诊的张女士，这不备孕的嘛哈，高高兴兴的去进行妇科检查的时候，诊疗床啊突然就塌了，张女士那头一下就撞在了墙上，脖子也因此受了伤。为了这个，张女士不仅仅住院382天专门治疗，还因为这个丢了工作。更让张女士夫妇不能接受的是，人家原本不就是打算要备孕要孩子吗？这个计划也因为这次意外不得不推迟。2014年5月17号啊，张女士呢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国医馆就诊的时候，因为病情需要，在医生的要求之下躺在妇科诊疗床上。因为当时张女士躺下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不太合适啊，医生说那个您往后再躺一躺。这张女士啊就向后挪身体的过程当中，她身下那诊疗床突然就倒塌，一点防备都没有的张女士直接头就撞在了身后的墙上，而脖子呢也呈前屈状啊，沿着墙摔倒在地上，就是窝着脖子那个样子啊。事发之后啊，医院方面安排张女士住院进行治疗，并且垫付了之后的全部医疗费。从事发当天到2015年6月2号出院，张女士一共在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住了382天。出院之后的张女士还多次前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及积水潭医院进行复诊。因为原被告双方啊都当庭提出了鉴定申请，所以呢法院宣布休庭，等得出鉴定结论之后啊再开庭。这个张女士啊不是把这个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起诉到法院吗？反正她是要索赔各项损失啊，一共14万块钱。 反正有些时候这种损伤或者这种，哎呀，确实让我们觉得这个后果很严重。其实呢可能就是把这椅子弄结实点，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细节您得留神，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说细致，什么事儿都细致点。您说这是一个备孕的孕妇，要是真是一个 备孕的准孕 啊，对，如果要是真是一个比如说体弱多病的老年人， 或者真的怀了孕的呢， 哎，这可能风险更大。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什么事儿还是都得小心点。这两天有市民反映，朝阳区幸福一村三巷朝阳区实验小学南区东侧存在着一个非法的停车场。 这地方的停车收费员身上没有工作证，就跟上敢跟这儿收钱啊。按照收费员的指引，记者说你这儿有公示牌吗？啊，这个在路段北端还别说，真找着一个公示牌，但是由于公示牌已经被损毁了，信息不是特别完整。随后呢，记者在路南侧又找了一公示牌，本应该注明停车场编号的位置那是空白的，本该注明价格举报电话12358的位置却被标注了一个八位数的电话。记者说行，我打了一电话一直无法接通。8月13号呢，朝阳区城管监察局三里屯执法监察人员对这个非法停车场进行了查处。上午9点，在这个朝阳区实验小学门前，有一个身穿橘黄色外套骑着电动车的收费员，正好被人家城管执法人员逮个正着。你们哪个公司的？谁让你们在这儿收费的？有手续吗？面对突然出现的执法人员的询问，这女的显然没准备。随后她从包里边还真拿出了一张工作证。这张北京市占道停车收费员上岗证的信息显示啊，收费人员归属一个叫做帕克英的停车公司，而并非他们口中所称的什么和泰。 这也对不上啊。 那么帕克英停车公司收费员为什么没有向车主出具具有本公司的停车发票呢？发票上那个和泰停车管理有限公司为什么没在工商系统里边查询得到呢？面对这些询问啊，这个名女子不知道啊，这是领导上干的 啊，全推给人家了。 不话说回来，一般也真不是人推，这些收费员基本上他也不会关心这事儿，领导给钱就行，领导让干什么事儿就干什么事儿。 不过具体是哪个领导人都未必能见过， 就是他们公司的上层领导。随后呢，执法人员暂扣了这名女子的工作证，并且让她通知一下你领导，尽快到城管部门配合调查，接受处罚。那么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之前，绝不能让她继续收费了。在初步核实了这处停车场的非法性质之后呢，执法人员把这条街上的两处收费公示牌当场就给拔掉了。 哎呦，听着真爽。 我据说这停车场的位置离城管他们办事的地方、办公地方不算太远。 不太远。眼皮子底下就敢干这种事儿。 这个看来是有群众举报了 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真是不太远的话，您是不是也得自己多看看呢？ 这虽然事儿发生在朝阳区啊，也不能全指望着咱朝阳群众来举报啊，是吧？四名记者呀，从黑导游手里买了北京大学的学生证， 干嘛呀？ 暗访名校游。之前不是说过好多次了吗？不是有那种黄牛在门口，这是所谓真正假证，带着这大家伙到学校里去转转嘛，是吧？从中牟利啊。结果呢，这个四名记者这暗访不是买了那个假的学生证吗？在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时候被人发现了。海淀警方昨天也通报啊，民警呢根据这条线索抓获了犯假证的黑导游。7月31号啊，这个燕园派出所接到北京大学保卫处报警，抓到了四名使用假学生证的可疑人员。民警到了现场之后啊，四名使用假证的人员表明了身份，原来是暗访记者。剧情逆转了哈，他们说呀是来采访名校游的，准备亲身体验之后再写稿。一名记者说啊，他们刚出北大东门地铁站就被一名孕妇给拦下来了，推荐名校游，每个人50块钱，包车游览，凉快便捷，司机呢还能当导游给讲解。这四个人这个交换了一下眼神啊，同意之后，被一辆携带着清华车证的私家车啊，从清华大学东门带进了校园。在车上呢，黑导游向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清华大学的几个景点，建议他们，要不然你直接从我们手里买那个北大的学生证，然后咱就再去北大转转怎么样？ 北大那边也能进。 这四个人花了200块钱啊，买了一个所谓的学生证。果然呢，按照黑导游所说的，这四个人还真的就进了北大了。转了一大圈之后啊，这四个人说，要不然咱再深入的游一游，看看这学生证能不能带咱们进北大图书馆， 非常有名的一地方。 于是那就去了。在进图书馆刷门证的时候啊，出现了问题，就别人的学生证啊，别的学生证一刷的时候都滴一声，他们四个这证刷了之后没声音，而且啊这门也刷不开。人图书管理员发现了异常情况，叫来了保安，把这四名可疑人员带到了警卫室。民警啊，根据四名暗访记者提供的视频线索，很快就在北大地铁站门口抓到了拉活的孕妇刘某和开车的吴某。经过核查，私家车呢，在这个清华的那个车证啊，也是假冒的。并且从司机吴某身上起获了20-30个假学生证呢。民警依法对四名购买假学生证的记者也进行了普法教育。那个孕妇刘某啊，因为怀有身孕，被警方依法治安拘留不执行，而吴某被治安拘留。 警方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啊，北大清华校园啊是免费开放的，个人凭借身份证登记之后就可以按照校园的要求进入参观，而团队呢在网络预约之后啊也是可以凭证明进入的，所以您别相信黑导游的片面之词，导致您财产受损甚至触犯法律。如果您要真遇上这样的黑导游，立即打电话报警举报。 反正每年暑假的时候咱也说过哈，这些黑导游拿的都是假冒的学生证，或者是捡的过期的作废的，就骗人钱，您还是留神，千万千万别轻易的就是上当受骗啊！ 是，带好身份证您再去转那个清华北大那是不收钱的、 嗯、没错。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渔人老宋说了，哎，我一哥们儿在家不光洗衣服做饭带孩子，他居然会织毛衣 啊。这是吗？ 平针是吧，上针上针下针，你懂吗？ 我就知道平针和反针 啊、 嗯、也不错了。那个放大镜说啊，我的师傅就是一位哎呀心细的男士，他已经退休了 啊。 我呢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去他家，人家的师傅职业是厨师，做菜做的特细致，家里啊也收拾的井井有条。他有时候有意识的打开柜子让我参观啊，小件的物品呢、啊、那一律都叠成小豆腐块，大件的物品也是整整齐齐的，这房间里天天都是一尘不染的。说心里话啊，我比不了。 顺其自然说，二位主持人下午好，我老公做电器很细致，但是收拾屋子不行，可是我们家孩子儿子可干净细致，屋里自己屋子里边整齐着呢，规矩，我们家收拾的可干净了，而且还养了很多花， 热爱生活。 是，而且还拍了好多花的照片，真是挺好看的。 是是是，沙漠玫瑰什么的哈、 啊。所以我觉得细致这事儿，其实它不分性别，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这种细致的心，养成好习惯。 反正我还是觉得没有什么能不能， 啊、 只有想不想。您想细致，就一定能细致得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小中间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的，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六点，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速度其实美，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 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不点不点不点点点 嘛呢？ 买理财带小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北京音乐广播8月19号于国图音乐厅举办 FM974百字情书77浪漫情歌会，音乐广播 DJ 一展歌喉，众多知名歌手前来助演。 2015年的这个七夕，以爱之名为你带来情书与情歌的跨界组合，收听各栏目直播互动，前来抢票，我们一起听情歌。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也许你这样认为， 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